三个角色从藏身处走了出来，左右看看，确实没有发现毁人不倦的踪迹。过去看看，叶修说着，君莫笑迈步朝前走去，韩嫣柔和包子入侵一左一右跟在了后边。 也许是上厕所去了， 包子猜测着，虽然一如既往的脱线，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可能性。 不管怎么说，总归是在这里下线的吧，在这守着， 唐柔问道。包子本身就有游戏经验，唐柔现在也不能再说是游戏小白了，去年12月开始正式玩荣耀，到现在6月已经整半年了。网游游戏这东西大多都是上手容易的玩精难，荣耀也是如此，所以才有了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这种天差地别的技术差距。唐柔现在玩了已经有半年之久，而且还是每天大量时间投入，要还说是新人小白，非得被人笑死不可。也就是荣耀的升级周期比较长，半年了，好多人还没踏入神之领域。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者神之领域的人会认为这类玩家还是菜，但唐柔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压倒普通玩家的，关键是对荣耀的一些知识。这都过半年了，哪还能像一开始那么苍白啊？ 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叶修说着。他们就可怜的三个人，要等也不能他们等，继续让几大公会帮忙留意吗？叶修正这样想着，突然就觉得视角的余光有什么东西一晃，连忙转过视角一看，就见毁人不倦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飞快的一个结印。叶修一看结印手法，知道是影武，但是他现在茫然的是，这家伙怎么突然又主动杀出来了？脑子坏掉了？十多个影分身早已经扑了过来，叶修判断得很清楚，这是在进攻，真的是在主动进攻。这毁人不倦是掌握到什么王牌了吗？看到他们三个居然敢主动上来进攻，叶修一时想不明白，但对手已经冲过来了，那还能客气？鼠标一甩，光标已经准确指到了朝他扑来的一个影分身，跟着华丽的一个操作下去，君莫笑手中千机伞已经甩成了长矛，直接将这个影分身甩飞出去，跟着一抖战矛抽回，又成了枪形态，一边后跳一边一枪打出。一个影分身被击中的同时，君莫笑飞快飞枪后退，从影分身的包围群中朝外闪去。 先退， 叶修对唐柔和包子说着。这毁人不倦如此大胆，让叶修有些猜不透了，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有什么古怪的手段，总之小心些总是好的。唐柔包子倒也想退，却做不到像叶修这样潇洒。叶修看起来只是让君莫笑甩出战矛扫开逼近一个影分身，再跟着后跳飞枪退出，但事实上这当中还有转角看清分身的分布，关注毁人不倦操作的重点，以此来确定最终突破的方向。而这些东西普通玩家即使盯着去看，多半都不会意识到。唐柔和包子两个试图退出，用的就是狠打狠杀的法子了，不过两人也不是一点脑子都没动，两人的角色一人一个方向背道而驰，这样一来毁人不倦除非是能将二人击退留在原地，否则任由二人冲杀，不可能两边都顾及到，影武之心的控制范围也是有限的呀。早脱出范围浑身观望的叶修一看就知道，毁人不倦想用影武硬把二人留下绝对没戏。唐柔多猛啊，此时战矛舞动着，身背光暗冰火外加无属性的五种炫纹，毁人不倦这么多个影分身上去拼命要留，正给了这炫纹漫天飞舞的机会。炫纹可说是战斗法师最大的职业特色， 虽然其伤害是智力做主的法术伤害，但因为有炫文加持状态的存在，即便是韩嫣柔这种力量型的战斗法师也不会忽略对炫文的使用。唐柔已经荣耀这么久了，对这个战斗法师的特色早已是玩得极纯熟，此时突围就用各种可以产生炫文的前置小招，每一击击中目标，一个炫文飞出，跟着攻击的同时必然还有一个新的炫文升起，如此循环不停，在战斗法师的派系中是被称为乱文流的打法。有专门靠这种打法混的人，甚至会放弃战斗法师擅长的战棍或战矛这两样武器，而是选用魔杖。魔杖攻速更高，法术伤害强，附属性为智力，这种专精乱文流的战斗法师必须要以狂堆智力，以此加强炫文的伤害。这种低端偏锋的流派在现在的职业圈却是没有了，因为炫文攻击说起来其实限制也不少，一来要特定攻击打中目标产生特定的炫文，再来需要再一次打中目标发射炫文，而这炫文攻击的伤害哪怕是智力堆破了天，也终归不是随便一个大招可比，所以在爆发力上真是相当不足。所以在职业圈，乱文流只是辅助手段，很少会用来当作是主攻手法。这些叶修当然是指导过唐柔的，不过此时被影武缠身用乱文流来破局，唐柔的这个判断还是相当不错的。此时小招不断，炫文乱飞，光暗冰火五种炫文颜色也不一样，炸得毁人不倦那些个影分身五颜六色的。更可怕的是炫文攻击可是会算到连击判定里的，而连击数的累积将激活战斗法师的觉醒技能斗者意志。这不，韩嫣柔的身上很快就泛起了淡金色的光芒，随着连击数的不断上升，金色越来越明亮，影武这些个影分身竟然全成了韩嫣柔堆连击的人头。 这是闹哪样呢？ 叶修更茫然了，他在等毁人不倦出大招呢，结果这货到现在还在耍他这影武，结果把韩嫣柔的斗者意志都喂起来了，这样子下去还退什么呀退？他这影武可是要被唐柔直接破掉了。不，说破掉都是客气的，搞成这样完全成了韩嫣柔的兴奋剂啊。唐柔明显也是判断到了这一点，觉得这个影武好像也没什么可躲的，到最后所谓冲围已经不过是装装样子了，就站在那圈里和上蹿下跳的各种影分身站了起来。终于影分身消失了，不是被打光的，也不是技能时间到了，而是毁人不倦自己取消了技能，显然他也意识到他这影武是弄巧成拙了。这是怎么会这样的？叶修现在真想上去采访一下这货，结果包子一看凡人的东西没有了，立刻比唐柔还要神勇，一砖就砸了过去。这么简单粗暴毁人不倦哪能中招啊，身一侧让过，跟着一个影分身术，角色一下子飘出去一截，看样子竟然是要跑。这家伙搞什么名堂？叶修一边君莫笑追上，一边是真的搞不懂了。结果这边包子一边很带劲儿的追上，口中一边大喝： 小子你别跑，居然敢藏起来偷袭我们。 藏起来偷袭我们？叶修听到包子如此叫了一句后突然有点恍然大悟了。君莫笑果断追上，唐柔和包子二人的角色也是急速跟上，装备又更新了一次，毁人不倦这点移动速度他们已经不觉得惊艳了。君莫笑这边不停地远程攻击骚扰，包子入侵也时不时飞个砖过去，毁人不倦大受影响， 没法顺畅跑路，又是 S 又是 Z 的扭了一会儿，终于是被三人角色追到。君莫笑战矛一抖，一个圆武棍就挑去了，结果呼一下，千机伞还没捅到呢，毁人不倦已经被挑向半空了，是韩嫣柔的圆武棍先一步到了。 哎，别抢别抢， 叶修连忙阻止着，他没想着飞快就把毁人不倦干掉，唯恐唐柔又是杀得兴起，两下就把这家伙捅起了。圆武棍甩下，毁人不倦重重落地，韩燕柔战矛抽回，这家伙就立即准备起身，结果叫包子入侵手里拿着板砖直接拍在脑门上。 你这家伙还真够狠的呀，居然还主动找上门来了。 叶修看着也让君莫笑随便朝着毁人不倦开了两枪，一边说着，毁人不倦搞的这一出他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这家伙还真是偷袭他们来了。这些天毁人不倦没上线，但这样拾荒的大好时机，他这个拾荒达人能闲着吗？很显然这家伙不止这一个号，这些天都是在用其他号在拾荒。大家都是拾荒高手，专往好东西最多的地方拾，而今天毁人不倦的马甲号就兰西阁精英团横扫的这一带看到了叶修他们三人的角色了。三人每次都是拾满了东西往回背，那样超额负重的情况下，角色的移动速度、攻击速度、跳跃等等属性都会受到大幅度的影响。毁人不倦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果断换号，准备趁机袭击他们三个。他刚才一路奔来，本来就不是来拾荒的，这家伙和叶修的念头一样，也是准备等在这路上搞偷袭的。这不刚才就藏了个地方，看到叶修他们三人的角色过来，立即就杀出来了吗？只是打了一会儿后，毁人不倦迅速发现不对劲儿了，被负重压身的三个角色哪里还有这么身手敏捷的？意识到这一点，毁人不倦可不就马上逃跑了吗？叶修真是哭笑不得呀，自己打算再让这家伙知道一下厉害的，想不到这家伙胆量十足，一看到他们这边有机可乘，居然单枪匹马就想来搞偷袭了。可是很可惜，他如果不是单枪匹马，他如果也像叶修这样多点朋友多点情报的话，或许就会知道叶修他们在他上线后很快就把负重都清掉了。